信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5，欢迎来到 Fresh Radio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 又到了周一，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全新的开始。九月份的第一个周一，你还在胖着吗？ 这个话我真的不好接。就是如果我说我最近瘦了的话，但只是跟我自己比，但是如果我真的说瘦了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人说你个不要脸的。 你真的瘦了很多呀。所以呢，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周一，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全新很美好的开始。那也欢迎您，大家可以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女神百分百本周一的健身环节。那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邀请到的嘉宾非常的重量级， 对，他不是体重的重量级，而是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非常的咖位很高的， 咖位非常高。这样，我先来放一张图片吧，来隆重引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就他曾经给谁指导过健身的话题？ 对，姚晨是在明星圈子里面非常有名的孕妇里面的辣妈。 哎，她是在二胎的时候才开始找到自己，头胎的时候没有见她动静这么大。 对， 但是二胎她真的就是天天在炫富， 一直在微博上面发那个炫富日记。 对， 我一直在 follow 姚晨，因为我跟她生孩子的月份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想看看，明星到底有多了不起啊？ 看看是我厉害还是她厉害？ 对啊， 你看你怀孕的时候 follow 的是姚晨是不是？我 follow 的是伊能静，你知道为什么会胖那么多了吗？ 你 follow 错了。所以呢，当时在姚晨健身的时候，是刚刚那张照片，我很早之前就有看过，我在想，天哪，她的教练岂不是很高端？以后我要是能找到这样厉害的教练就好了。殊不知，经常来我们节目的来自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 Lily 就是姚晨的私教。哎， 本尊。 对，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一下 Lily。 欢迎 Lily。 Hello， 大家好， 说了这么多的铺垫，为了欢迎我们今天这位重量级的嘉宾，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呢，也是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孕期健身，让专业级的人物来跟我们两个小白辣妈一起说一说孕期到底应该怎么健身，以及我跟袁一在孕期当中的一些经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效仿的还是不可效仿的，都会分享给大家。 好，那么就大家期待一下，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对，记得要点关注哦，这样的话以后每一期都不会落掉， 对我们很重要。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 APP 来享受专属的电商优惠，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各大手机的应用市场来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参与活动呢就有机会获得中国国航 APP机票优惠码以及国航纪念品一份哦。 因为有就是广告商来投广告，所以我们需要在节目里面每期都要说一个开学小 tip。那么从上周开始到这一周，其实到9月4号今天，应该是每一个学校，不管是中学、小学还是大学，应该都已经开学了。 对， 所以对于这些在校学生，我们想要给大家的在今天的开学小 tip 就是，千万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就胡吃海塞，该动起来一定要动起来。 是的， 如果当你吃的太胖，然后再往下减的话， 不好减哦， 很难的事情。 我上高中的时候胖了30斤，在高三，所以用了大学4年的时间才减下来。开学小 tips 送给你们， 这么高的个子加上30斤是什么样啊？ 很蠢， 应该是移动过来的一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防毒墙之类的吧？ 移动过来的一堵闪电，因为闪电的宽有4米， 所以说你自己要瘦成一道闪电。 是的，那今天我们开学小 tips 就是这样。首先来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来到周一的女神麻辣烫，今天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呢会聊一聊关于孕期健身，所以今天女神麻辣烫我也是非常的贴心，准备了一些孕期小贴士。 好，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视频来了解一下孕期到底可不可以运动。因为其实孕期运动这个事情在咱们中国人无论是男女老少的眼里面，其实还是比较两极分化。 对， 因为认为可以运动的人，他们就会坚定的一直动下去，那认为不能运动的人甚至就会从头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专业的视频，告诉我们孕期到底可不可以运动呢？ 系统现在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视频 看得很清晰了， 就这样，我们现在把这个视频关掉， 好， 然后重新再进入一下，我们倒带、啊、回到刚才 倒带， 对，关于孕期话题这个事情， 现在来喽， 来看一看运动到底可不可以。好，那这样吧，我们配合着视频、 我们来解读 一下。 是的，其实呢，孕期适当运动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它可以增进孕妇的食欲， 不就算了。 另外呢，可以控制体重的增加，然后降低一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巨大儿啊、妊娠糖尿病啊、高血压这种。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有助于我们的自然分娩，能够让你的产后更快的来恢复到孕前的身材。 一会儿我要说一下我和小雨的区别，就是她孕期长了多少，我孕期长了多少，导致我们之后的人生路也不一样。 事业很大哦，很大哦。另外呢，如果不能运动，也是有些情况的，比如说孩子轮廓有些这样吧，我来把这个 是不太适合在孕期的时候去。去运动的，比如说他有一些缠绕啊，脐带的缠绕，或者说他的胎位有一些问题， 对， 以及这个孕妇本身在心脏啊、血压各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他是不建议他去运动，包括多胎，比如说三胞胎甚至四胞胎， 双胞胎也不太适合。 双胞胎对，看他肚子的情况吧。 但是呢，在孕期运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需要谨慎的情况。 吸烟喝酒这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的了。 是的， 但是你老坐着或者老躺着，其实对于 也是不行， 十个月也是挺漫长的。 对，比如说心律失常呀、贫血呀、慢性支气管炎，还有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你有的话，在孕期运动你需要注意了。 总之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孕期在做检查的时候，大夫没有给你的孕期提出一些异样，没有跟你说哎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你要保胎，没有说出保胎这两个字的话，我们就可以默认其实你的怀孕状况是比较健康的， 是 OK 的， 对，你就是适合至少要做一些适当的运动，但是至于什么样的运动是适合你的，那就因人而异了。 对，刚刚咱们聊到了多胞胎嘛，他有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说有一个双胞胎的母亲，已经是母亲了哦，她又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带着孩子在做运动， 是带着已经生出来 的孩子，肚子里还有孩子，这个视频非常的有爱， 很有爱， 很有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解释一下画面上面，他肚子里面有宝宝， 对， 然后现在两个双胞胎已经生出来的男孩呢，身后背一个，怀里 有，而且我要重点说的是，他肚子里面的宝宝已经五个月了， 完全 你看得出来吗？袁一，你带来的图片是不是也是怀孕五个月？ 我一会儿要展示我怀孕五个月的肚子，简直吓死人！ 是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 他也是算是带着马甲线怀孕的那种， 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观看这段非常精彩有爱的视频。 但是我想要跟莉莉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像视频当中这位很厉害的妈妈，包括小雨的怀孕过程，都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很高强度的健身的一个频次的。他们这种类型是因为他们之前身体素质很好， 对， 然后在怀孕之前呢也是习惯于这样的高强度， 他已经适应这种训练方式了。 但是像普通人如果说怀孕之前都没有什么运动量的话，就不建议他们在孕期做这样强度 太激烈的运动，不建议，当然要循序渐进，你一定要因人而异，觉得自己的身体情况可以承受的运动量， 举铁 不要强 求， 对，绝对可以。 哇，这个妈妈 时时刻刻的运动 太厉害了， 一边做家务叠衣服晾衣服， 所以说有小孩就是没有时间锻炼人的借口，对不对？ 对对对，你可以玩小孩的同时锻炼身体。 对对对， 他就是我未来的目标。哎， 看听出来了，他还想生二胎。 我是想生二胎的时候寻找更厉害的自己。OK，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袁一。 刚刚我们看了一段视频，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 我觉得其实你孕期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一直在坚持。 我觉得是个传奇啊，开玩笑。好，其实呢，我们的 Lily 刚刚也说了，她是姚晨孕期的私教。然后呢，不止姚晨， Lily 其实带过不少孕妇。 对， 其中有一位是从头跟到尾的。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可以让 Lily 给我们解读一下。她一直是练到离预产期还有四 天。前一 天。 对，差不多。这个是他刚开始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来的， 对，短短的视频里面会有他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 是，然后这个 差不多在五个月的时候吧，有一些肚子 显出来，但是很小的肚子， 很小。 你会看到后面，他其实肚子越大，训练量变得越来越大。 哇，他拿的这个重量很棒，很重哎， 大概在12公斤。你看这深蹲是35公斤。 天哪！ 他是完全没有深蹲过的，然后来深蹲35公斤。 他最后生的过程是不是很顺利？ 非常顺利，对。 想不想生二胎来证明自己啊？原因？ 天哪，我不想用生二胎来证明自己。 你看这个， 但是我想 他把杠铃举过头顶，然后做一些箭步蹲。 天， 这个非常辛苦。 这个也很辛苦，对啊。 他这时候应该也有7个多月了。 哇！ 你看硬拉， 还在做硬拉， 40公斤这里。 这种视频要是给普通的就是妈妈呀， 会吓坏掉， 会疯掉， 会吓坏掉。对，嗯、你看正面看不出来，侧面肚子这么大。 哇！ 哎，但肚子其实不算小哎。 是啊， 也算是肚子大的类型。 用长辈的话说，就是紧皮瓜， 就皮儿薄 皮大 事。 对，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马上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来搜索到活力982，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呢。今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邀请到了这么专业的、专门带过孕妇的 非常多。 对，教练 Lily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Hello， 我是袁一。 Hello， 我是丽丽。 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呢、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介绍了丽丽是姚晨的孕期私教。要不然这样，我们先来让丽丽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就是是怎么样做姚晨的私教，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姚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她是怎么练的，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就是刚开始他来我们健身房的时候呢，我以为只是明星效应，他随便来锻炼一下。但是他非常坚持，一周大概会来训练3到4次。 哇， 对， 坚持得很好。 其实他中间有录过非常多的那种直播，你看见他的训练量其实是不小的。他生完大概怀孕7个月左右的时候，上面2块腹肌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天哪！ 他就是一周练3到4次，然后每次大概是1个小时吗？ 大概在30到40分钟左右。 他会 训练量不用很大。 他会配合非常严格的饮食吗？ 对，他对自己也要求也非常严格。 他是从怀孕几个月开始来的？ 大概3个月左右， 一直坚持到最后。 到生的前一天他还约了课，然后他哦不行，我今天要去生小孩了，今天两天就这样，真的 很棒。 对，非常棒，他很坚持，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他整个孕期大概长了多少？ 他体重没有长多少，就是他生完小孩，其实他照片也有流出来，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刚生完小孩的样子。 我一直在偷偷的关注他。 对，是，所以他现在恢复 得很好。因为在后来百天的时候已经看到他已经恢复到就是生产前的样子。 对 对 对，他生完就像没有生一样， 很气人。 你看，很气人，就是我 follow 错明星了。我就 follow 的伊能静，我就老觉得自己还不错了，跟伊能静比我已经好。 看身体情况而定啊。 对对 对， 这样咱们两个都继续加油练，希望大家都可以 follow 咱们。 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可以说说，因为我刚刚一直在说咱们俩的差别嘛。你可以说一下你孕期的时候长了多少斤，然后我也说一下我孕期的时候什么样一个夸张的状况。 好，这样我先来放一张我孕期的照片。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先放我的照片啊。 好好。 这是我怀孕24周整的时候， 等会儿6个月吗？ 对，6个月整的时候， 就看到清晰的马甲线呢， 居然没有肚子。 对， 那孩子在哪里？ 就在我肚子里啊， 腹肌下面。 不可想象。 而且最后我生出来的孩子是6斤4两， 就 是很健康的体重。 小女孩这个体重已经是不轻了， 对， 很不错，很适合。 然后还有一张是我28周产检完那天，我刚好去游泳。 就是7个月的时候， 对，7个月的时候也是有马甲线， 太厉害了！ 我就是要让你们夸我厉害啊， 就是厉害。然后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怀孕6个月的时候的肚子，就可能图片有点小，就是我怀孕时候6个月的肚子，就完全不夸张的说，就是丽丽你刚才放了你那个学生 9个月 最后生孩子之前的肚子，就是我6个月，应该是5个多月，不到6个月，就刚刚做唐筛的时候的肚子就已经那么大了， 可是看起来。身材还是紧致的， 就是 绝对不是那种松懈的肚子。 我也一直在坚持运动，但是我的整个孕期一共长了48斤。 是有点太 夸张的数字。 那你生完小孩以后的体重呢？ 我生完小孩以后就从138斤掉到了118斤，就生完以后立即就118斤， 很快， 还可以。对， 因为孩子有7斤重，然后还羊水， 对对对， 然后包括奶水很好， 对，所以没有长多少啊？ 不，20斤呢，现在还有20斤。对，所以我想 现在没有了吧？只有10斤不到了吧？ 10多斤吧？对对对。就是我的差异就在于，首先我没有像小雨这样坚持高强度的训练，因为我也是被身边的老人所洗脑说，哎，你不能太动啊，怎么怎么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就是我的运动量已经是 非常大 可观的了，因为我每周会坚持2到3节的瑜伽课， 已经超越很多孕妇， 已经就是在别人眼里看来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也是从我3个月稳定以后就开始上私教，一直坚持到就是生孩子前的1周，然后包括配合一些走路啊。 那怎么会胖48斤呢？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管不住嘴，就是少吃一顿就觉得心里发慌，而且我没有孕吐反应。 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锻炼食欲变得更好吧。 有可能，而且我没有孕吐反应，就是一口都没有。 我也没有孕吐哎。 所以就是是不是我吃的 所有东西 都长在了我自己身上？ 不要找借口，你就是吃的多。 而且有可能是我是自私体质，就是有一种妈妈的体质是属于先管自己，然后再管孩子的。所以我还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是不是？ 你说因为宝宝想吃，所以就拼命吃。 如果那个时候咱们两个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你会受我影响吗？你的性格？ 会也会受一些控制。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一天要吃5、6顿的饭，很饿。 刚刚袁一说他在孕期胖了48斤，重了48斤啊，不能是完全胖48斤，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重量。 对， 我在孕期只重了12斤哦。 对，就他这种体重， 生完小孩是不是体重就完全回去？ 我生之前的体重一直都是58、57公斤，然后现在是53、54这样。 对，其实从医学角度上来说，以现在咱们这样的生活水平和营养的摄入，在孕期整个过程当中完全应该可以控制在20斤以内。 对对对对， 这个是最合适，就对于胎儿和对于妈妈自己的产后恢复来说是最合适的一个体重。而绝大多数孕妇都会像我这样，以宝宝想吃，是他饿了， 不是我饿， 对，所以就没有管住自己，导致自己产后的恢复会非常的困难。 你反省的非常全面哎。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我不会再犯这样同样的错误。 对，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不要和袁一学。 所以我今天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但是呢，我不得不提的是，她生完孩子之后，首先她很幸运的一点是她遇到了我。 对， 然后呢，他一直在坚持健身，现在已经有3个月了吧？ 对，有3个月了， 身上已经开始有线条了，绝对是一个辣妈。对，如果你不是那种非常苛刻的要求，不会看出来他有任何赘肉了，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们今天想要给收音机前也好，给网络那头的妈妈们、准妈妈们，或者是已经步入到妈妈行列的人来说，给你们提供更多的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像小雨这样，你完全不用像走我这样的弯路，然后再回头走到正路上面。所以怎么去给自己的孕期做一个安排？ 是 的，有人可能正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有人在备孕过程当中就会长很多，这也是现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甚至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她从怀孕到生胖出了一个人， 就是60斤之类的， 对，80斤这都有啊，还有生的时候200斤，怀孕前90斤。 因为如果你到那个样子的话，可能对你的生产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是的，在这儿呢， 情绪也会有影响。 是的，在这儿呢，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解答，就是很多人会说，那我前期的时候会有流产的风险，所以我不能动。所以我想提醒你们的是说，一定最好是在怀孕前就已经有运动的习惯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等你怀孕的时候，你的身体底子各方面的机能，五脏六腑都是很好的。 对， 对于你孕育这个孩子也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就不会 提供了一片很好的土壤。 对，土壤很好，就不会说再不适应了。所以在备孕期或者是在不备孕平时的期间，建议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运动习惯，这样无论如何从各个角度讲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对， 所以从备孕开始就是把运动纳入到你备孕的一个环节。当然关于具体怎么备孕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每周3的女神百分百。 哎， 我们在母婴环节里面会专门跟大家讲到备孕的话， 辣妈正传。 对对对，但今天我们是讲就是孕期的一些运动嘛。 是的， 稍后我们要请丽丽来跟我们详细的去分阶段的跟我们讲一讲，像孕前期啊、孕中期、孕后期 到底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是安全的。然后我们一会儿也会让丽丽在表演区来给我们教几个适合所有人、不高难度的，比如说一些拉伸的动作也好，或者说是很安全适合每个人做的孕期运动也好。这样 我能先提个要求吗？ 好呀， 因为是示范孕期运动嘛。我们桌子前面有好几个娃娃，一会儿让丽丽挑1到2个 穿在衣服 里面，揣在衣服里面，想让自己是孕妇，这样做起来会感同身受一些，好不好？好不好，丽丽也没有什么重量。 我还没有生过小孩 啊。对对对 ，OK， 我可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呀，感受一下妈妈运动的不容易。 就是重量其实没什么，但是可能会硌着你， 也有感觉，对不对？ 对对 ，OK， 好。 好，那么我们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里面会请丽丽来做这个一项运动 的 展示，好吗？ 是的， 嗯。那接下来咱们是可以进歌了吗？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休息一段，休息一小会儿。 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周一，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健身的话题，会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孕期到底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对你才是最好的。我是小雨。 Hello， 我是袁一。 Hello， 我是丽丽。 嗯，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在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上半时段也跟大家讨论了哪些运动适合孕期做， 就是有一些怀孕时候的误区， 对， 有些运动不是孕妇的一个大禁忌， 嗯， 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是的，因为有些人就是在孕期一运动就会出问题，是因为你平时的运动基础太弱了， 对，可能你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嗯，身体就会那样恶性循环。但如果你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的话，或者是你找对了一个很好的教练，比如说丽丽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完美健康皮肤水嫩紧致的孕期。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丽丽到表演区，然后也就是遵循咱们刚刚上面说的那个原则，让她包两个娃娃在衣服里面揣着，感受一下我们怀孕。 我们丽丽虽然没有怀过孕，但是也要体验一下 把 那种感觉。 丽丽秀给了982 Fresh Radio 大肚子处女秀。哎， 好，我去辅助丽丽。 好好好，你们两个移驾到表演区去。现在丽丽会给我们展示一些在孕期比较适合做的运动。 哎，其实我怀孕的时候，我的肚子形状就是这种，只长了前面，只往前面长。因为我的，对，因为我的胎位就是靠前，所以整个就是往前面。但这样的肚子呢，有一个问题，从后身看虽然看不出自己是个孕妇，但是问题就是它会把你的皮肤撑得很开，妊娠纹啊，再包括就是。对，肚皮会很薄，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根血管，以及回来以后呢，生完孩子以后会有严重的腹直分离、腹直肌分离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牵扯到了说，如果在孕前你就已经把你的肚子练到一个很紧致的状态，可能就不会把肚皮撑得这么松了。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嗯，对对对。那我们先从孕初期开始，有没有运动是三个月之前就可以？对，刚刚怀孕三个月之前可以做，有这样的运动吗？ 是。我不大建议说你没有训练基础的情况下怀孕的前三个月去训练，你三个月以后身体比较稳定了以后，你再去做一些轻微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会比较好。 好，那咱们就把前三个月空过去，从三个月以后。 我无法从把眼神从丽丽肚子上移开，太美了， 希望我可以有这么大肚子。 你怀孕的时候一定会比这个更美的。 我觉得怀孕其实是不是你们觉得腰会很松，因为要 其实没有，我以前以为说怀孕一定会这么拖着肚子走，也被腰走，其实没有。 嗯， 是不用这样，对不对？哦，我现在感觉我肚子好胀的感觉。 心理作用。 Okay， 其实你们怀孕期间深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因为其实深蹲的话会让你生产的过程其实更顺利。 哦， 你的臀大肌啊，还有你的大腿的肌肉啊，会让你的生产非常非常的顺利。嗯， 就是有劲儿。 对对对对。一用力好了，小孩生出来。其实做一些深蹲的话一样的，你们尽量去把你们的背去挺直，然后因为肚子的原因，所以你们距离可以站得稍微宽一些，然后去做一些下蹲和起立的这个动作。 有没有膝盖不能超过脚尖这个说法？ 没有没有，就这是我上一次说过的这个话题，就深蹲不超过膝盖这是错误的。 谬论，就你上厕所啊，你膝盖一定会超过脚尖一样，对不对？ 嗯 ，OK， 所以你们可以做一些深蹲的动作，就是多做一些宽距的这种深蹲。如果你们觉得很轻松了以后呢，手上可以拿一些球，可以这样一举， 就负重吗？ 手臂，对，然后做一些深蹲，然后站起做一些手臂的。 嗯，但是我要以我的个人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到后期孕后期，因为我想快点生产，啊，赶紧满36周想生出来，当然最后我是40周加3， 跟我是一样的结果，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生出来，然后我就会开始做一些深蹲，因为我身体底子比较不错，然后我也在练瑜伽，所以我就直接做了深蹲，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肚子实在太大了，大概得有到这里吧， 这么夸张吗？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是这么大。我可以蹲下去，但是我站不稳，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让我的妈妈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让她坐得很深，靠着背，然后坐得很扎实，她也两个腿分开拽着我，然后做深蹲，要不然会摔倒。 对，所以我建议说一定要有旁边的人看着，你也不知道自己会突然哪一下会觉得稳不了，所以最好旁边有教练或者有家人看着你们去锻炼，这样会比较安全。 嗯哼， 对， 这是第一个可以做的动作，这是可以从3个月之后一直做到产前都没有问题的动作。 对，这个动作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风险，只是说在你生产的时候还会帮助你来顺产，很重要。 是， 嗯， 但其实就是说训练的时候你们是需要训练腹肌的，这样你们的核心力量才会比较稳，生的小孩才会更。 可是卷腹是不是还是会有一点不安全？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卷腹是非常不建议去做的。 嗯， 你小孩会被你转晕的，对，而且很不安全。但是有一个动作是大家都很普遍做的，平板支撑。 嗯，孕妇可以做平板支撑， 可以做平板支撑。 那肚子会不会贴到地上？ 就我的肚子一定会。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去用手支撑的那种， 嗯， 不是用手肘支撑， 用手掌。 对对对，如果你们平板支撑的时候很无聊，可以做一些。 丽丽，你正好带着你的大肚子感受一下平板支撑。 哦，对对对 ，OK， 看得到吗？ 可以可以。 对，手支撑的时候，这样是碰不到地板的，对不对？ 嗯，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支撑很无聊，还可以把脚这样踢一踢，可以顺便轮到你们的臀部。 哦，这样真的很不错。 我的眼神无法从丽丽的臀部移开， 我刚想说 实在是太美了， 很性感， 紧致有弹性，很 Q 弹， 传说中完美的蜜桃臀。 但是我真的建议身边一定要有人看着，就是保护你们。 嗯， 这个动作一直可以持续做下去。 你们其实需要训练腹肌，就是如果你们肚子太大了，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个，你可以躺在沙发上，然后去扔气球。 哦，那样 也是训练 到核心。 平躺扔气球也是可以训练到， 就是坐在沙发上，就是坐着，然后去往上扔。 气球会不会太轻啊？可以负重吗？扔个西瓜。 如果你不会砸 到自己的脸， 不会砸到自己脸的话是可以的。 不要效仿我啊！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对对对， 我这样不太安全。孕期的运动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对对对对，一定是，这种就比较简单，所以还是需要训练一些腹肌啊，或者腿部，或者一些手臂的训练。 嗯。 对，但尽量不要做一些仰卧的或者卷腹的动作 哦， 就好。对， 仰卧和，但是其实我是一直有在做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奇迹，你知道吗？ 一会儿我还会给你们放 卷 视频。 我觉得你可以等你家闺女会说话了以后，你问问她，暖暖，请问你在妈妈肚子里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她当时胎动， 有没有挤到你？ 胎动一直很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被转晕了， 就不太想了。 是是是，已经动得太多了。 有没有一些可以练到腿部的动作？因为其实腿部的力量对于孕期也很重要。 对，正好顺便，因为原因刚好说到这儿了，我要顺便提出一个小问题，就是到后期可能很多人被困扰的一个问题呢，是他们腿和脚都会肿。 对， 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运动来避免让腿跟脚肿，让我们的下半身保持一直轻盈的状态？ 你们可以做一些有氧。或者走路，然后可以做一些爬楼梯， 嗯， 这种训练。 还有一个姿势是，就是可以不用费很大劲的，就等到你的胎位稳定了以后，你可以把，对，躺在床上，或者是，对，把脚整个都架在墙上，然后你的屁股是贴在这个墙的墙根的，哦，这样躺着，躺大概20到30分钟，你感觉两条腿已经不是自己的，没有知觉，麻了以后，你再把脚放下来，然后慢慢的让血液回流回去，这个对瘦腿也很有作用。 非常好，这个非常好， 可以消水肿，很管用， 小腿会非常美。 对对对对， 怪不得你的小腿这么美。 我这个动作真的坚持了很多年，很有用， 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其实， 上手。所以这是丽丽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非常简便，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动作。 对，我觉得刚刚丽丽教的那几个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因为刚刚丽丽也说，就像深蹲啊那种动作，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只要你过了3个月的危险期之后，任何阶段都是可以放心的去做的。如果到后期你肚子非常大的话呢，一定要建议你找一个家人在旁边陪着你， 对对对， 以免在蹲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伤害。只要能够避免这些问题，做这些动作，包括我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会说建议你回家做深蹲呀、啊、对顺产很有好处，你可能生的速度是别人的3倍。 真的，就是因为有一些私立医院，包括像有些公立医院的、嗯、就是产房待产房的墙壁上都会有一些、嗯、就是在等待开指的过程当中，家人可以配合孕妇去做的一些动作，其中就包含像深蹲，嗯，像有些平板支撑或者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所以你与其把这样的临时抱佛脚放在生产前的那几个小时， 不如一直坚持喽。 对，不如整个孕期10个月你都在坚持的话，成效会很明显。 而且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的心情啊，都会有很有好处，而且你自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对， 会觉得我怀孕了还能这么厉害，我很棒。 对，就是我以自己的经验说一下，虽然我的这个孕期的身材保持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在就是变形啊，包括腿的水肿什么的、嗯、我还是保持的挺好，就我基本上没有肿、嗯、就是大家不 要，你腿一直是细的， 还行吧，就是除了长肉以外就是孕期大家不要就是太过于迷信于走路这件事情、 嗯、 是老是走路走走走走走，有些人特别爱走路，就是慢走，走个10公里15公里，你说我特别爱走的话，小心你整个孕期过后你会变成扁平足 哦， 或者说你的脚的尺码 太大， 会变得很大。我有一个朋友从36码变到38.5码， 没有变回去吗？生完 很难再变回去，可能会变回去半码。 我的天哪！ 但是我的脚几乎生完孩子以后几乎没有变， 我也没有变哎。 所以不要长期去做一些让你的脚掌承受很大压力的一些运动。 对，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刚刚丽丽给我们展示那些动作呢，我现在要来放一个小视频， 好啊、 是我在怀孕8个月，请注意8个月的时候做的一个动作，来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一个，8个月哦。 你这是卷腹啊！ 我这是卷腹，我的肚子很小，但是这样衣服掀起来可以看到一点点。 不，你先是第一个动作做了俄罗斯卷腹，这个孕妇普通孕妇也可以做吗？ 它其实转不起来的。你这8个月的时候肚子其实真的不算很大， 嗯， 所以如果真正常的8个月，你肚子根本转不起来。 对呀、啊， 对， 你太可怕了！你 在做卷腹， 别说话，夸我。 就是 太厉害了， 女神。 所以其实呢，在孕期健身，不一定要是每一个人都像我这么疯狂，因为可能有一些我的做法不太建议大家去效仿，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 对， 但是呢，在孕期运动这件事情上，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让大家大胆放心的动起来，只要找对适合你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做美孕妇。这样的话，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也不会给自己的身材呀、啊、增添太大的压力。就比如说，我觉得运动在孕期运动给我带来的很多好处，比如说我没有任何妊娠纹。 啊，对，等一下，等一下，关于妊娠纹这个事情，我很有发言权。 嗯， 是这样子的，妊娠纹这个事情呢，就是你 反面教材哦， 你用产品。运动都会有助于它减少它的产生的可能性， 嗯， 但是妊娠纹这个事情最关键的是体质， 是每个人 基本上是遗传。 哎，那 如果你妈妈有，你基本上80%-90%都逃不了 哦。 如果你妈妈没有，那你知道，你就有些人懒到什么都没涂，什么都没做运动，他肚子很大，但他没有妊娠纹。 那你说，如果有些人真的中了80斤、60斤那样也没有吗？就跟体重有关吗？ 也会有关，当然就是你中的越多，肯定它可能性会更大嘛。但它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遗传。像我这种，从知道自己怀孕，我知道自己怀孕是5周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怀孕了，就开始抹东西，而且我试过了全市面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在我这里都没有效果。但是我最后告诉自己的是，如果我不抹，可能会更惨。 对， 嗯， 是，所以 说呢， 这个事情就是运动和涂抹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对，真的是这样。 那你继续。 所以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孕期如果你运动的话，好处很多。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一种运动我非常推荐，就是游泳。 嗯， 因为当时我在7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对，5个月的时候，胎位一直都是臀位，就是宝宝是 屁股坐在那儿的那种 利于生产、 不太利于生产、那种情况，如果一直到生产当天的话，那是没有办法顺产的， 要剖腹产。 对，所以呢当时我就有点着急，我就从怀孕五个月开始，在健身的间隙我就会坚持每周游2到3次泳，一次游1500米不停、我非常的洒脱，到了那儿我就游，游完我就走，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人陪我，我就自己去。坚持了2个月之后，到28周产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头位了，再加上我的肚子很小，所以我就一直在开玩笑说，别人家的孩子在肚子里面住的都是大别墅，我们家孩子住的是个单间儿， 对，可能就是个开间。 对，然后他就一直是头位，一直卡在那儿一动不动哦，一直到生产的时候。 哎，所以就是前提当然是得是会游泳嘛。 对。 然后如果不会游泳，其实也可以报一个什么板，我就不会游泳。 嗯。 那我就可以用那个板，然后去。什么 对，它 带 水，而且游泳这个运动还有利于消水肿。哎， 哎，那你是自由泳还是蛙泳还是仰泳？ 蛙泳，不会自由泳。所以我觉得游泳这个事情对我在孕期的运动当中也是帮助挺大的，推荐大家，因为游泳很健康，是所有医生也比较推荐的。 对，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的是，要找一个比较干净的泳池。 啊，对， 如果泳池的水不干净，那可能对于卫生方面， 对问题， 对，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要大胆的健身起来，最好是在怀孕前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因为这样，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原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来简单的说一说，你运动之后和运动之前，你觉得你自己身体状况啊、精神面貌有没有变化？ 就首先运动是会上瘾的，这大家一定要相信。再懒的人，可能他选择了一种对的方式以后呢，都会感受到那个 enjoy 的感觉。其次就是你会变得容光焕发。就虽然说你没有说减少几根皱纹，但是你真的就感觉自己的状态是年轻， 甚至连容貌都会改变呢。 对， 就别人就会说，哎，你最近状态看起来很好，是不是在运动？ 你状态很好，这句话是最近一直会听到的。对，所以大家都一起来运动起来。 对，无论你是在孕期还是没有怀孕，希望就是全民健身的这个理念可以， 我觉得好正能量，你可以作为全民健身的代言人。 对啊，大家都要健身起来。而且对于孕妇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些长辈们，如果有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希望你们能够放心的让你们的闺女啊、儿媳妇啊去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因为这样对于后代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 嗯， 时间到了下午的4:47，我们赶紧进入今天女神百分百的第三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呢，我跟袁一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怀孕当中遇到的糗事，这可能是在你不怀孕的话完全无法预知的一些很奇怪的状况。 对，我如果说到自己的话，就是因为我肚子大嘛，然后我大概在怀孕4个月开始的时候，我的就是最接近胸口那个位置的第一根肋骨，只要我稍微吃一点点东西，我就会疼啊，就是感觉被顶住了，然后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我生孩子之前。 你真的很可怜，我很理解你，是因为我在最后2个月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今天咱俩肚子的差别。 但是真的很难受，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感觉胸之间的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在顶着你，没有办法坐直，会觉得很疼，必须要把腰这样挺起来，有一个东西垫着。 所以我那会儿就感觉我的肋骨要被我的胃撑爆了。 那个时候我很难过，觉得自己就是个大妈。 就是怀孕的期间，因为就是子宫的迅速的变大，会导致你五脏六腑的严重的变形，肚子里面各种都被挤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也借这样一期节目，希望每一个在孕期的妈妈都可以好好的爱惜自己，通过运动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好。 是的， 也希望她身边的每一个家人可以给予她最大的包容和 支持。对，还有就是理解，一定要理解。 对， 因为怀孕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 那时间进入到16:49，也差不多。 对，我们三个人在这儿说了很多的事情，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对，总之就是希望大家 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孕期，千万不要因为怀孕让自己成为一个大妈。 对， 因为 要成为一个辣妈。 怀孕不是生病，是为了做更好的自己。 是， 我一直都很崇尚这句话、嗯、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孕期的座右铭，今天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孕期。我是小雨。 我是袁一、 嗯、我是丽丽。 希望丽丽以后经常来做客我们的女神百分百、okay、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不要走开哟。 拜拜 拜拜。 Your booty.